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首先呢，也问候我们守护在收音机旁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昨天呢，我去了一趟古玩城，被一幅字画呢给吸引住了。这幅字画呢，其实呢并不是什么名人所作，但是上面的一句话给了我的启发非常大，所以呢我就把它买回家，回来以后呢挂在了客厅里。这上面呢写的是8个字，就是顺水行舟，万事清洁。这8个字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呢，行船要顺着水流的方向，和水流的方向保持一致，才能够万事大吉，一切顺利。它所引申的含义呢，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逆天行事，要按照事情正确的发展方向来，才能够顺利，才能够成功。这就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糖尿病人在治疗疾病上一样是这个道理。你说很多人病了十几年几十年，也治了十几年几十年，可是呢病还在那儿，最后不仅病情没有好转，而且有的病人呢还越治越重。原因是什么？肯定是方向错了。那你方向错了呢，就好比是逆水行舟了，逆水行舟呢就不进则退了，病情加重了。其实呢做任何事情只有方向对了，才能够距离我们想要的目标越来越近，治病呢更是如此。那大家都知道说，原来呢有很多无法治愈的疾病，在现在看来都不再是不治之症。说明什么呢？说明医学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这说明社会的进步。那么糖尿病在以往的治疗上只是认为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胰岛功能不好，导致糖尿病患者从患病后呢常年和各种各样的降糖药打交道，甚至依赖胰岛素的注射。那么呢像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呢，因此呢就是病了多少年，治了多少年，那最后呢依然是死于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因此呢让糖尿病患者呢是谈糖色变，是因为呢我们没有找到糖尿病的治病根源。那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通过一调一休的治疗，不仅血糖能够稳定到正常了，而且并发症呢也在逐渐的康复。因此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在强调，只有从糖尿病的治病根源调肝着手，才能够使血糖稳定，只有修复受损的细胞，那糖尿病导致的各种并发症呢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好转。但是呢咱们确实呢有一部分糖尿病病友不服气， 啊，说张老师，你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肝，那如果肝坏了呢，就不能够正常的代谢血糖，就会出现糖尿病。你的观点我认可，啊，我也按照您指导的开始调肝降糖了，而且呢，您说要搭配营养，给细胞呢补充原料，我也照做了。可我这糖尿病怎么还不好啊？啊，这也像您说的顺水行舟了，可怎么顺水行舟还不进则退呢？那这个原因呢，不在别处，其实还是在我们的自身上，就是脾胃功能出现了问题之后，你大门紧锁了。所以说，无论是药效还是营养呢，都被你拒之门外了。你身体吸收的大门都没有打开，你还想要药效进去，就相当于隔靴挠痒抓痒，一场徒劳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糖尿病人特殊的体质人群呢，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注意。一旦到了中年之后啊，所有的脾胃吸收功能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逐渐的走下坡路，也包括没有疾病的健康人同样如此，也要经历这一步。那么脾胃的吸收什么时候最好啊？小孩子的时候最好啊，这小孩啊，咱们发现呢，没心没肺的，吃什么东西都吸收好，长得快啊。如果理一次头发呢，你就会发现呢，这头发茬啊，突突突就冒出新茬来了。你小孩很多理得光头的小孩子小朋友，那上了岁数以后呢就不行。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啊，你看他怎么补，吃多少海参呐、鲍鱼呀、啊甚至有的人说有钱呢，我用西洋参，是吧？然后我用冬虫夏草，补到最后呢，没什么效果，钱白花了。不是营养品不管用，是你压根吸收不了。你怎么补啊？你吸收不了，怎么补不也是于事无补吗？就像你所说的，你坚持一调一休了，知道治疗糖尿病的找根源，而且已经从调理肝脏着手了。啊，也明白了，只有肝的代谢正常了，血糖才能够正常。可是这调肝降糖方也用了，有的患者呢也按照我们北京博士工作站的专家指导的方案进行搭配营养素了。但是你不把门先打开，你做这些呢，其实就相当于逆水行舟了。那什么是顺水行舟啊？顺就是你无论在方向上还是在步骤上，你都要按照对的方向走，你才会有好的收获。但是说到这儿啊，也不能全怪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患者朋友，因为除了一部分人可能才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去调节吸收，做好糖尿病治疗的第一步之外呢，我们不少呢一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脾胃为什么会出现吸收功能障碍呀？因为糖尿病导致的细胞衰老、脏腑受损，也是因为呢咱们的肝脏功能出现问题了以后啊，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多年的药毒啊以及食物当中的垃圾呀、啊、导致什么呢？肝脏功能的受损，这个通道堵了，清道夫的作用没有了啊。还因为呢我们各类种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其实对于各种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呢，咱们得了糖尿病以后的患者朋友呢都在改善了，因为他们知道是自身的问题，已经在慢慢的改正了。可是对于前两点呢，是吧啊，那么如果我们想扭转脾胃吸收的问题呢，就一定要用对方法啊，特别是针对那些肠胃不好的还伴随着糖尿病各种顽疾的患者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问题在哪，怎么能够修复我们的脾胃呢？首先它好啊，你要知道它好在哪。特别是咱们没有体验过用特膳神奇效果的朋友更是不理解了。那么除了这些天然的谷物粉之外呢，还有大豆膳食纤维啊、菊粉呢、啊，这些高效的膳食纤维。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呢经常会听到膳食纤维这个词，但并不了解它是什么啊。那我来告诉大家，

对啊，因为您这个纤维化的，为什么纤维化的就是萎缩了，像石头一样啊。啊， 嗯，是。 然后你这个主要的特点应该就是一个疼啊，疼的厉害吗？ 哎呦，我的这天天都跟这个疼干了，大德这个病都是一个疼啊。 嗯嗯嗯，疼。 尿尿也疼，不尿尿也疼。嗯， 对， 他疼的这个地方 他还不 是 说小肚子、那个膀胱那个位置。 你这个大腿的这个耻骨联合上都是疼的，大腿上 他是往下疼，尿道、阴道、肛门，他都把这一块都疼死了，他着拉火烧的那个疼啊。 嗯， 有尿的时候啊，这个膀胱里头一有尿，我这开始就疼，疼的哎呦哎呦哎呦，赶紧就得尿出去。 嗯， 赶尿出去吧，就缓解点了，这待得住了。 啊，您原来有憋尿的习惯吗？ 哎呦，反正那要说有，那肯定呢，特殊情况下得有啊，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你比方说出门呢，坐车，人家不到的地方，你怎么上厕所呀？在车上我记得憋过一回。 嗯， 平常很少。 憋一回不会，你这个病最终它就会导致肾水肿啊，出现肾脏发炎的现象啊。 你说我这个肾吧，在这个北京朝阳医院，还有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我都看过病了。他这个给我这个肾呢，也做过那个挺彻底的检查，可是那是2009年了，那个肾呢还没事儿，他西医检查没事儿。 肾脏给你做过肾穿吗？做过吗？ 没有。 没有啊。你下次再到北京看，你可以到北大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看，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医院看，这个在厂桥那儿，那个医院看肾是看的最好的。 哦，那有治这个病的。 啊，对，那是看这个，就是看你这个病看的最好的大夫都在那个医院。 哦，你看我吧，上北京朝阳医院的时候住院是吧，他们就说在北京朝阳医院，他说对这个病还是最拿手的地方了。他说既然要没治啊，你别处连去都猛去了，他们这么说，所以说我都没上别处看去。 应该说你到北京这几家看，如果北京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就是协和啊，整个综合实力最强的就是协和。 对， 要如果单论看肾的话呢，是北大，就是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在厂桥。 北大附属第一医院 啊，在厂桥，离这个离前门比较近这个地方。你这个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挺遭罪。一个呢，你可以用口服药物，比如说它肯定是还有一定的炎症，也可以用膀胱灌洗。你进行过膀胱灌洗啊？ 哎呦，灌了两回了，一回都灌多少天？在那个我们本地住院的时候，膀胱灌注灌了是俩月是仨月呀，那个时间可不短，把我快疼死了。那个药进去以后啊，那这是傻的慌啊，疼死也待不住，在肚子里边放着左右前后这么滚。那用哪个药灌过？后来去年又灌了一回，那灌的不是一个东西啊，也不管用，越灌越厉害， 越灌越厉害啊， 根本不管用。 这个还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啊，但是手术治疗的效果， 哎，这个手术啊，我都知道有膀胱切除，还有别的手术吗？ 膀胱切除的话，那你就更得带尿袋了。 是啊，跟我一样的病的那个，他是北京人呐，现在我还有他的电话了，他那是比我住院呢早几天。然后我去了以后呢，他就带着尿袋子了。哎呀，他跟我说呢，他已经住院以后啊，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刚到家，就又把他疼死了。他没在家待，赶紧就向后转，回来一气之下手术，就给做了。哎呀，做了他倒不疼 了。不疼了，没有了，因为你这个地方就是啥呢？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的膀胱变硬了，没有弹性了。 哦， 那变硬了，萎缩了，没有弹性了，所以你装尿存尿存的特别少，而且你尿完尿稍微舒服一点，有一点尿刺激你就受不了，这个 是 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但是这个病呢，容易引起一些病什么呢？有的疼痛啊，是在 小肚子两侧，就是大腿根上头，有的疼痛啊，就是在哪儿，在尿道口和会阴部，或者是 我这就是那个， 你是这个是吧？而且你在排尿的时候，你要尿憋尿的时候，你疼痛加倍，受不了。 尿道、阴道、肛门，连肛门都坠着疼啊。 对，肛门是刺激的下坠感，它那是个放射状的疼痛。 这个阴道， 哎， 这个阴道跟着也特别疼。 对啊，因为这个膀胱跟阴道就是一墙之隔，很近呢、 啊， 对吧？就是一个膜啊啊。你这个吧，就是说有一种中药，你可以用一下，看看用一点利尿消炎丸，看看怎么样。 哦，利尿消炎丸。 哎，你记一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切除膀胱不疼了，但是就得终身带尿袋了。 是。 啊、嗯，就跟这个子宫，就跟子宫这个有的是叫腺肌症，子宫腺肌症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病啊。 哦、 那怎么才能不疼呢？就得把子宫切掉，它就不疼了。 都得把它去除。 对，就得去除。但去除，那你要是才65岁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你的生活质量有影响。你走到哪带个尿袋，自己心里头就有一种障碍，是不是？嗯。 哎呀，那个呀，倒无所谓呀。我现在都算别让我疼了都行啊，这个疼谁也受不了。 那就是 他这个有尿疼啊，这个还好办。有的尿呢，我这尿知道是他的事儿，我把他能解决。尿的他不都不疼了吗？最要命的是自己都抽风的疼，那个疼啊时间更长，又一开始5分钟，一疼我现在都长到了12个小时了，一天老是疼，一次疼你10好几个小时，你这一天怎么过呀？疼 的 我围着屋子蹦啊。 因为这个病的特点就是疼。 嗯， 它没有别的特点，就是疼。尿的时候会稍微缓解，尿的时候吧，尿完了以后会稍微缓解一下。 对呀、 啊， 你不尿了，它自己也疼呢。你要是有尿，咱把这个尿的问题解决了，它都不疼了。你问题要没有尿，刚尿完了，它自己就疼啊，就这个疼你，你这莫名其妙啊，它把你疼的、疼的时间更长啊。你疼你12个小时怎么收啊？你说、 这个，而且这个病发病的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的高，啊， 是， 所以说疼痛的原因我不跟你讲了吗？就是纤维化硬了，没有弹性了。 这我这个手术是做也是不做呀？我都想找个专家，找个明白的给我顶下子，到点我做还是不做？要是那个实在没有办法呢，我就合着气了，就做它就得了。 你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您这个您可以拿笔记一下。就是中，就是说这个医科大学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厂桥医院，那个位置在厂桥，你就挂这个、拨打电话就可以挂号了。你在廊坊住，离北京不很近吗？是不是？ 是 啊，廊坊的话呢，就是在北京的南边嘛，靠近新机场的位置， 是 吧？啊，完了呢，你就拨打010114就可以挂号。010114啊，它这个一号键就是查询号码，你就等着它这个有这个提示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是挂号。02号键呢，你就说挂这个北大医院附属医院第一医院，在厂桥挂肾病科就可以了。肾病科的专家号，最好是挂特区门诊。特区门诊的号呢，现在是500到800啊，你最好挂特区门诊，因为你去一趟嘛，也挺遭罪的。去一趟，他就能够明确的告诉你了。而且你把在以前在协和看病的，在朝阳医院看病的，所有的这些检查的单子都带好，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能节省一定的时间呢，他就避免再做让你做重复性的检查了。 哎，是。 现在你看看，主要看看肾脏受没受损。如果你继续疼的话，因为是这样啊，为什么说不能憋尿啊？因为如果稍微，因为你这个膀胱装的尿越来越少了，像小孩奶瓶那样，你要如果比如说晚上睡觉睡着了憋着尿了，它就通过输尿管尿液就回流到肾脏了，回到肾脏以后就会导致肾脏水肿了，肾脏发炎了，那时候就更不好了，知道吧？ 是 啊。所以说呢， 我也是怕得肾病啊，我说得尿毒症，我说再得膀胱癌，我都怕这两样。 这个病有一定的癌变率的可能。因为你看的很多了，那个这个我跟你一交流，你就会知道，你跟那个大夫的交流，同样跟我的结果是一样的，是不是？ 啊，你到那个医院去看一下，挂个特需门诊的号，花上几百块钱到那去，把你原来所有的数据都到那儿去， 病历都带着， 对，都带着，包括你原来做的所有的检查呀，像这个肝胆脾的彩超啊，包括一些 这个膀胱镜做过好几遍了， 膀 胱镜、 活 检、 膀胱镜和活检你都带着，全都带着，好吧？你要住过院的病历啊，住过院的病历最好，拿你的身份证啊，到你住院，比如说在协和住院了，到拿身份证可以复印出来，把这个协和，拿你的身份证可以把你当时住在哪个医院的病历复印出来，复印出来带着你的住院病历，那大夫就知道了你在住院期间都给你用什么药物来治疗了。 那病历我都有， 都有。 我出院的时候都复印了一份。 哎，那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这个膀胱，你这个灌洗都用的什么药啊，是吧？那个灌洗，它的灌洗有很多的药啊，还有碳酸氢钠呀，还有一些消炎药啊，什么都有啊，是吧？那你用碳酸氢钠可能就会导致疼痛，因为用碳酸氢钠灌洗的患者，就是灌洗以后会疼痛加剧的。还有别的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哎呀，别的呀，像那个咱一般人得的这个病，我全有呢，但是让这个病闹的。都放不到第一位，就这个病最要我的命，我这别的病都没有，不想它了。 那我就问您呢，您还有什么老年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问题？ 我不说这个都有，但是我顾不过来，我就这一个要命的病都把我都要了命了。你说这 别 的我哪有没心顾别的了？别的病对我来说，我说死了倒我都不怕。你看心脏病不都是死人呐？我说那也不错，死了就解脱了，那是个好事。对我来说呢，心脏病我也不怕它。 什么 糖尿病啊，我都不怕。就这个病是让我活不下去。我得把 这个 病解决好了，我再顾别的吧，顾不过来呀都。 这个病就是疼痛啊。 你让我生不如死啊。 对。 你看天天坐着都不能，我都不能坐着啊。你看一坐，你说谁也不让屁股沾地儿，这不让你沾地儿。你这还没沾地儿的地儿都疼死了， 对， 一弯腰，那个屁股还没沾地儿了，疼的赶紧，哎呦，不敢坐，看着那沙发一点都不敢坐呀，你说这转圈儿啊，别说你快坐下，你别光有了，哎呦，我心话你们哪知道我这痛苦啊，有坐谁不敢坐呀，快累死我了。 另外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喜欢喝水吗？ 我天天呢，因为我这个病，我疼心的多喝点水，要不喝水更厉害了，疼的。 你一定要多喝水，我跟您说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多喝水，多带一些。 我有这个体会，多喝点水，尿要多一点啊，都疼的还轻点。 对，你 越尿的少，尿这么一滴的，拎滴的的尿，一滴的两滴的，那个更疼，疼死你。 对，为什么要您不喝水呢？就是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些成分。 是， 当您喝水不喝水，尿液浓缩的时候，你的疼的是最厉害的。 是， 所以说这 个 要注意啊。另外呢，您要如果有心脏的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啊，因为咱们呢这么说吧，您这个病要想根治的话，就是切除它就不疼了，是不是？就是说带个尿袋儿，但是你心脏要不跳了，有什么用啊？ 哎呀，我盼了这么些个年了，我都愿意找一个明白人告诉我，这个手术是该做还是不该做。你说要不做吧，天天东吃西吃，我把这个家都吃光了，快呀，我都成了个败家子儿了，把我们家都让我吃了这点钱呢，没干别的。 这个手术该做不该做，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您家里。 我是问题，我想哪儿了？我要是找一个明白人，找个专家告诉我，还有除了手术之外，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肯定我都得做了，我别浪费钱，耽误时间，让我受罪了。 目前啊，除了手术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了，我就是要这句话。你说耽误我这么长时间，一年一年的受罪，这钱呢都是打水漂了。哎呀，好的，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这老大姐啊， 哎呀喂，我太谢谢你了，咱家姐妹儿太好了。你说我怎么还能遇见你？我听听你说话，我都心里都痛快呀。哎呀，我还能跟你说上话，你一般人谁搭理我呀？ 好，哪天再有什么话再跟咱们400平台联系，咱们再说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哎呀，太好了，我谢谢你，赶快看了病回来，我告诉你啊。 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愿您早日的重获健康。同时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是哪的朋友呢？ 张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哦，你好，这位哈尔滨的朋友，你好， 你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我这不是听您这个节目吧，也听了好多天了。听您讲的就是在理儿，而且还实在，一听也能听明白。这不是听大家伙说的用的都特别好啊，说能调理脾胃。 那么您先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啊，您是我们的新听众啊。您这个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57岁。 57岁了啊。这个身体哪方面出现的问题呢？想用特 膳 呢？ 因为咋的，我吧就是得这不糖尿病都得了5年了吗？ 5年了啊。 你说的，我这不是也听您广播吗？听您在那个广播里讲，你就我就觉得你说，您讲那个病吧，咋就跟我的是一样呢？ 一样的啊。那么糖尿病得了5年了啊。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情况呢？那首先咱们说起糖尿病就关注血糖了啊。您现在血糖啊，怎么样啊？用什么药物来治疗呢？5年来， 那个张老师，你说我吧，这不得糖尿病那时候，刚开始吧，也没怎么就是重视这个事儿。这饮食这方面，你吃饭啥的，也不忌口啥的，这夏天前什么西瓜、水果啥的，也就可劲吃，反正是。这都是也这不光是血糖高，总是忽高忽低的哈。后来就觉得这身体吧，就感觉浑身没力气没劲儿，乏累。这手脚吧还发麻。总感觉这个嘴渴，口里边口渴。这眼睛呢看东西吧也不是很清楚，就是看啥东西都模模糊糊的。 视力下降了开始哈，原来能看见。 视力下降了， 看不太清楚了哈。 是，而且你说我就不干活吧，还总愿意出汗呢。 很虚啊。 是，特别咋的呢？就是总跑厕所的，这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就是去的特别频繁。 渴，尿多，能饮，人怎么样？人有没有消瘦啊？除了乏力以外，手麻以外，有没有消瘦啊？视力下降？ 就是感觉这人越来越瘦啊，不像以前了。你就吃点饭啥汤长肉，他不爱长肉啊。 现在用什么药物来治疗呢？最近测没测过血糖呢？ 就是我得病那时候吧，开始那时候在医院一查，空腹血糖是16.6，餐后是19.7。因为我都是又吃那个二甲双胍，完了那个就是中药啥的也吃过。完了这些熟人啥的，这个还给我出招说啥呢？说这个我这个就是那个让我补肾，完了我还吃过6味地黄丸啥的。后来血糖就控制到就是餐前在11那样吧。 下来了一点哈。 下来一点。下来点之后吧，我就以为他就是能就是一点点就血糖就能降了，就能那个稳定啥的呗。但是咋的呢？你说这药也没少吃，这钱也没少花，这血糖吧，就是忽高忽低不稳定不说吧，这眼睛也花了，这感觉也累又乏的，就是也没多大的那个就是变化，是我觉得。 没多大的变化啊。 是。 。 这不是我就寻思。想跟那个张老师您说说我这情况，想让您看看，这我这想让您就是那个给我想想招，吃点什么药啊？ 就是您现在的脾胃不太好了，是吧？脾胃不太好了，对药物的吸收，对食物的吸收都不太好了，所以说呢，就意味着脾胃的功能在下降，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脾胃这个门呢，逐渐的关了，流的缝隙越来越小了，营养也进不来了，药物的疗效也发挥不了了。就是这样是吧？最近你测没测血糖呢？最近， 最近的血糖吧，也是都是在那个11左右这样。 空腹餐后呢？ 餐后也得在那个15-16那样。 所以说这5年的治疗让您感觉到很迷茫，药吃了是吧？该做的做了，但是并发症还是出现了。您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应该是个糖尿病早期白内障的一个症状，就是晶状体的供血不良了。另外呢，手脚麻木呢，实际上是糖尿病末梢循环不好了。为什么呢？血糖高啊，咱们都讲说正常的血糖在3.9到6.1之间，那你血糖空腹在11，餐后在16-17，可不，你血糖很粘稠，而且你要如果现在换一换尿，应该尿糖也出现了加号了，肾脏的损伤啊已经有了，但是您现在还没有感觉，因为很多早期的一些并发症啊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其实您听到这个张老师讲的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您感觉到很有道理，确实，咱们只要听了的患者，包括按照我指导的方式来用药的患者呀，不单纯是认为有道理，而且在用的过程当中，他的体会就更深了，就是见效很快啊，见效很快啊。为什么呢？我经常在讲啊，以往咱们为什么病了多少年，治了多少年效果不好，往往是方向的问题，是吧？方向你跟治疗它是立着来，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你顺水这个行舟是不是离目标越来越近？你逆水行舟是不是越来越远了？不进则退，就这个道理，是吧？那么糖尿病的治疗其实为什么血糖高？根儿在哪儿？根儿在肝脏啊！你肝脏代谢糖的能力下降了，你不能够把食物当中这个变化到血液当中的糖啊，多余的糖分带回到肝脏了，怎么办呢？带不回来，它就在血液当中，在血管当中流淌，流到哪儿？你想不损伤到哪儿？咱们身体当中是一个在一个高糖的环境中泡的，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咱们很多的患者呢，说是血糖越来越高，并发症越来越多，血糖越来越高，这个尿越来越多，完了渴的越来越厉害，人消瘦的越来越厉害，乏的越来越厉害，包括这时候呢，那么当糖高到一定程度以后，损伤咱们的组织细胞了，像你眼底的晶状体受损以后，你不就看东西雾茫茫的，是吧？不清楚了，模模糊糊了。是吧？当手脚的这个血管啊供血不良以后，糖高粘稠，那么堵了血管以后呢，咱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肢体的麻木啊、乏力啊都会出现了。所以说，糖尿病要想治根儿的话，见效快的话，只有找对方向，那就是调肝啊。但是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像你所说的，得病多年了，咱们用二甲双胍降糖药啊也好啊，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功能下降也好啊。用药的见效就慢一些，通过一调一休，那怎么才能够加速药的疗效啊？让咱们快点好，让咱们省点钱呢，早点摆脱病痛之苦啊？那就得通过打开脾胃的大门啊，脾胃的大门。但是脾胃的大门要打开，那你血糖一降，血不那么粘稠了，是不是你身体就不那么麻了，是吧？啊，流动起来顺畅了。另外呢，你血不那么粘稠了以后，是不是对咱们的脏腑、对血管、对细胞的损伤、进一步的损伤就减小了？是吧？这时候呢，你眼底的供血就好点了，你看东西视力就逐渐的在恢复了。尤其血糖正常了以后呢，你尿的就少了，渴的就轻的。你人不这么尿，你在尿的过程当中带走了大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啊，是吧？电解质啊。那这时候呢，你尿的少了，渴的少了，你是不是身体就，乏的现象就好转了，有点劲儿了，是吧？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不能再继续跟你讲了，因为后面呢还有等候跟我交流的朋友，好不好？您呢把您的电话呀，您是黑龙江的朋友，把您的电话留给咱们400平台的这个指导老师，打这个电话啊，完了每天跟随咱们节目的收听，一旦有好消息，咱们能够呢，能够及时的知道，好不好？ 行，那谢谢您张老师，有啥事我就打电话联系。 打电话联系吧，每天收听咱们的节目，在第一时间呢能够知道咱们的一个这个特善对大家的这个，看看能否再次帮助到大家，好不好？ 行，您说这些我记住了，张老师。 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好，谢谢您，再见。 好的，跟您说声再会，也祝愿您早一点在张老师的帮助下呢收获健康，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还是那句老话，找对方向用对方法才是治疗糖尿病的重中之重，同时呢调理好脾胃的吸收，打开脾胃吸收大门，打好治疗基础，才能为治疗提速。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没有用过张老师糖尿病的专用特善，也想要通过特善来改善吸收，为治疗糖尿病打好基础的话呢，一定要特别

我也就是答应的慢一点就不高兴了。看来今后这得罪人事啊，哎，少不了。咱们这回子要发个200-300万的财就好了。你说这不是废话吗？没钱凑合过吧。这时平儿伺候凤姐洗了脸换了衣服到贾母那边伺候吃饭去。贾琏来到外书房，刚到这儿，林之孝走了进来。二爷，有个坏消息，方才听说贾雨村降了职，不知道为什么事儿，也不知这信儿真不真。贾琏听了眼珠转了转，真不真，他那官啊未必保得住，怕日后连累咱们，咱们跟他远着点。对贾雨村这个人，贾琏还真有眼力。贾雨村这人大概你记得吧，他是林黛玉的老师，上次的帮助贾琏找石呆子讹了几把古扇子，闹得石呆子家破人亡。贾赦高兴，认为贾雨村会当官有本事，他儿子贾琏不这么认为，认为贾雨村为人卑鄙，欺压良善，巧取豪夺，是个贪婪无厌的小人，当了官也是个大贪官。贾琏说了句公道话，被他爹贾赦打个半死。贾琏就知道贾雨村这官做不长，告诉离他远点，免得受他牵连。林之孝说一时难以疏远呐，如今东府大爷跟他很好，咱们大老爷更喜欢他，那个亲密劲儿啊，你说谁不知道啊。贾琏说，哼，反正我是不和他共事，他犯什么事儿也不与我相干。哎，你再去打听真了，看到底为什么。林之孝嘴里答应可没动。二爷，还有一件事儿，哎，咱们家一年一年天然进口，人口太重了，不如捡个日子回明老太太老爷，把那些出过力的老家人开恩放出几家去，一则他自己找点事儿干，不必赖着那点月钱过日子，二则家里也省些口粮月钱。还有里头的丫鬟丫头也太多了，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啊，得让啊大家委屈些，能使8个丫鬟的使6个，该使4个丫头的使2个，这样各房啊都捡些人，一年能省不少钱。况且有的女孩子已经大了，也该配人的配人，成家的成家，这不又有了家生子家生女吗？还愁我们家没有使唤人吗？这件事儿啊，林之孝年根底下就开个名单给凤姐，可是没放出几个，这会儿又说的这事儿。贾琏说，我早想这步了，可这几天老太太过生日，南安王妃又认了3姑娘当义女与南藩和亲，官媒婆又来提2姑娘婚事，头绪太乱了，就没工夫说这档事儿。最近那个朱媒婆又给我一个更贴，上面是一些小厮的生辰八字。哎，提到这儿我想件事儿，才刚旺儿媳妇求我说他的小子相中了太太房里的彩霞，你看派谁去合适，说一声就说我有话。林之孝说，依我说，二爷您还是别管这事儿。旺儿家那个小子虽然年纪不大，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虽说双方两个人都是奴才辈儿，家生子家生女儿，可是到底是一辈子大事啊。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虽然没见过，听说越来出乐的越好，何苦白糟他一个人呢？贾琏听着一愣，这小子这么不是东西啊。林之孝冷笑一声，他干的坏事还不止这些呢，我们因为看在他是奶奶的人，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算了。哦，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既是这样还给他说什么老婆，先揍他一顿锁起来，再问他爹娘。哎，这都不必，等他犯了错生了事，我们自然会处置他，如今却饶了他。贾琏就不言语了，林之孝也退了出去。到了晚间，凤姐问贾琏